外国在7月22号到27号期间纷纷举行活动，庆祝朝鲜人民的伟大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。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举行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活动，保卫和平与独立》研讨会。马里电脑程序学校、尼日尔瓦吉尔总公司和几内亚极客出版物总公司举行了阅读会。厄瓜多尔伯利瓦尔省瓜兰达市举行了庆祝集会和电影欣赏会。尼日利亚、泰国和斯洛文尼亚等国举行了朝鲜电影欣赏会。会上发言者称颂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领导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朽业绩。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《朝鲜的回答》、《三八分界线究竟是谁划定的》等朝鲜影片。